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59章，顾文文佢喺讲话嘅时候，好靓嘅面上显到有啲严肃，嘴唇紧紧咁眯成一条直线。佢漆黑明亮嘅双眼喺暗淡嘅光线里面直直咁凝视住我，等我諗起咗我之前嘅女朋友萧静。萧静佢从来都唔会用呢一种富有压迫力同埋沉默嘅视线嚟望我嘅，佢总系热情如火，娇滴滴咁。而家諗一諗，我觉得自己当初系咪真系晕鬼咗呢？点解会有萧静鍾意我嘅错觉嘅？佢明明就系鍾意我啲钱咋嘛。我而家面对住呢一个咁深沉明亮嘅眼神，我面皮再厚都有啲觉得唔自在。於是我就只能够打咗个圆场，亦都唔想就此撕破面皮。所以就将子弹同埋脚印嘅事情讲咗一次。顾文文听完之后就松咗口气，佢讲：哦，原来你哋系讲呢啲咁嘅嘢啊！停咗下，佢又继续讲：冇错，枪确实系我开嘅，不过嗰把枪啊，喺嗰隻嘢将我卷落嚟嘅时候，就已经放咗喺个地下上边噶啦，有啲年头嘅。咁佢当时啊箍住我，佢嚟好近。咁我咪顺手攞起个枪对佢打咗枪咯，哈！我竟然冇谂到里边真系有子弹噶、哦。讲完之后，顾文文就摸咗摸自己嘅衫袋，喺里边揞咗一支布满晒灰尘嘅手枪出嚟，黑色嘅，睇唔出型号，真系有啲笨重同埋老旧。我同豆腐对视咗一眼，冇谂到佢会俾出咁样嘅解释。一时之间都觉得好错愕，心谂咁啊真系可能盲猫碰上死老鼠，运气好到不得了啦！阿豆腐即刻道歉讲：系啊，都系怪咁嘅变态蠢嘅衰仔啊！哎呀，真系冇事啊，中意疑神疑鬼。哎，你都唔好多心，我即刻同你报仇。讲完佢系揸起个拳头啊，想要揼我咁样样。顾文文啊，即刻侧住个头。眼都唔眨咁盯住我哋两个，阿豆腐啊窒咗一窒，举住个拳头，见到顾文文掘到实，佢啊即刻一副可怜巴巴咁对阿顾文文讲啦：呢种时候，你系咪应该讲话唔会一场唔好计较咁嚟阻止我哋两个咁咧吓？顾文文睇到佢咁样样，都忍唔住笑咗一声讲：哎呀，得啦，你哋两个唔好搞啦。咁你哋两个对头先嘅事有咩睇法啦？顾文文绝对唔系一个斤斤计较嘅人，呢一笑就将先前咁嘅严肃尴尬嘅气氛都全部扫光晒，将事情又讲返到正题上边啦。如果讲头先嘅事情，无非讲嘅就係我哋知道咗有人商量去挖公主墓呢件事啦，睇法咁梗係有㗎啦，但係呢个睇法我哋肯定就唔能够同阿顾文文讲嘅。反而我就反问到佢讲啦。咁你呢，你有咩睇法啦？顾文文就冇多諗，托住个头同我哋讲。佢哋想去挖墓，而且仲提到系嗰个八厘斗角镇海石呢件事。咁我就真係要管一管啦。我听佢咁一讲，瞬间就懵啦。豆腐亦都即刻甩起上嚟，佢讲：唔系话我哋之前要管嗰两个偷猎嘅，出于系道德高度嘅问题啊，救人要紧啫。而家呢两个人话去挖墓，我哋都要管啊。啊，咁，而且佢哋手里边有枪噶、哦，荒山野岭杀人灭口好容易噶、哦。 哼，怕咩呀，我哋都有枪。 顾文文佢喺呢个时候指一指自己手里面嗰个黑盒子嘅手枪，然之后又指一指我同豆腐背脊上嘅猎枪讲： 事情讲起嚟真係啱。我认识得一位朋友 是在考古研究院做嘢啊。佢曾经同我提起过关于白尼斗教镇海石嘅事啊。你哋知唔知道嗰时系应该系发生喺大禹治水嘅事件？嗰、那个相传嗰一块石头就系大禹治水时用嘅神器嚟嘅，后嚟流落咗去民间，都唔知道去咗边。如果讲真，呢、这、一个如果系真系大禹时期嘅嘢，哇，咁佢嘅研究价值就真系大啦！我啊，真系唔能够等呢一样嘢落入盗墓贼嘅手入边。 豆腐一听就明白过嚟啦，佢讲：哦，咁你打算啊将呢块石攞到手，完之后就交俾你嘅朋友系嘛？顾文敏岌咗岌头，佢讲。 我嗰个朋友一直呢就醉心于研究远古嘅历史考证，呢一块白尼斗教镇海石，佢啊亦都唔单止一次咁提到过，我啊必须一定要咁做，呢件事情系有一定嘅危险性噶，我就唔勉强你哋两个啦。 讲完，佢啊停咗一停，然之后佢嘅神色又要缓咗落嚟，继续讲， 其实。我睇得出嚟，你哋两个出嚟唔单止系理由嘅，不过唔管你哋系咩人啦，我认为你哋两个应该唔系坏人啩。 讲完，佢又睇一睇我同阿豆腐，似乎系等我哋答复。豆腐系显露出好难为嘅神情，估计佢都系真系几难为嘅。应该究竟系劝顾文敏打消你嘅念头唔好去啊，还系点呢？ 因为毕竟我哋两个都系挖蘑菇嘅盗墓贼，睇住豆腐啊讲唔出个三五六七出嚟，我就即刻开口讲啦。呢一件唔系件小事，我哋两个都要考虑下。你啊作为一个姑娘家，又搵咩嘢神传公主帽啊？真系太危险啦！我哋而家仲被困喺呢个山洞入边，都唔知点出去。不如我哋先出咗去之后再作打算嚟。讲完，豆腐似乎又谂到咩喎？突然间咦一声讲： 咦，头先嗰两个人系向呢个方向行噶、哦，咁可能讲出口就系嗰间龙神庙啊！啊，呢一阵龙神庙白蛇，可能入边全部都系啲大蛇，佢哋唔知道喺外边嘅情况系咪好凶险呢？我睇可能系真系会出意外、啊。 顾文敏啊，拧咗一拧头讲：我睇就唔一定啦。嗰位姑娘家好似对呢度嘅情况好了解咁嘅，身上必然亦都有好多咁嘅吹佢呢个蛇虫嗰啲咁嘅嘢㗎啦。哎，我哋不如跟喺佢身后边睇下嚟。 话音刚落，前边突然间传来一阵急速嘅奔跑嘅声音，隐隐约约仲听到有人喺度闹： 哦，墙上有条绳喎、啊，佢阿爷呢度有其他人喎、啊。 呢一把声系个林肥仔嘅，我心谂弊，而家我哋落嚟嘅绳肯定俾佢哋发现咗。跟住又听到嗰个任小美女讲： 咁睇嗰啲黄金可能真系俾嗰啲人攞走嘅、哦，你睇下呢一条人头蛇尾嘅怪物仲喺度，睇佢样好似死咗冇几耐嘅。嗰啲人啊可能仲喺附近、哦，不如我哋快啲揾下啦。 隐隐约约，我哋三个就听到有枪上膛嘅声音。顾文敏嘅面色一变，一时间都冇咗主意。喺呢个紧要关头，我亦都不由得心里边一紧，谂荒山野岭，对方两个，我哋三个，而且佢哋喺明，我哋喺暗，不如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一枪做第一个算啦，咁样除咗保证冇后顾之忧之外，顾文敏可能亦都唔会再去揾啲咩镇海石啦，可谓一箭双雕。呢一时我嘅黑心一起，就蠢蠢欲动想喐手啦。下一刻我又谂到顾文敏而家喺我旁边，对于豆腐我绝对系放心嘅，就算我杀咗人，我估计。亦都会假装作我系杀鸡啫，但系顾文敏会点谂呢？喺呢个时候，佢又会唔会将啲事情怼出去呢？ 几个念头一闪而过，我只手就已经慢咗啦，就听到啲脚步声又越嚟越近。嗰两个人之前系心急，亦都冇发现到呢一条裂缝。但系如果呢两个人翻转头仔细咁搜，我哋呢个藏身之地一定会被发现。而家呢个时候，我就喺最前边，豆腐同顾文文就喺我身后边。嗰、那个脚步声嚟得好快，一阵间喺裂缝嘅外边就出现咗一对女人嘅脚，着住嘅系小马嘅牛皮靴。呢一只脚都显得几秀气嘅。咁啊，当然呢个唔系重点啦。重点嘅就系呢一只脚行得好快，但系突然间嚟到我哋嘅裂缝前边就停咗落嚟。我个心里边即刻并砰一声，不由得咁眯咗眯眼，对身后嘅豆腐啊打咗个手势。豆腐同埋我嘅默契咧就比较高嘅，佢一睇我手势就知道咩意思嘅啦。佢而家惊讶咁擘大个嘴，好似想讲咩嘢咁。我对佢拧一拧头，豆腐啊吞咗啖口水，终于就将个猎枪对向咗裂缝嘅外边。我哋呢两支猎枪啊齐插插咁对住裂缝外边，只要有人敢低头望，我即刻就打爆佢个头。喺呢个时候都唔顾得顾文文究竟点谂啦，果不出其然，下一秒钟一块面就出现咗喺裂缝嘅外边，系嗰个姓任嘅小美女嘅。佢小巧嘅瓜子口面喺阴暗嘅光线里边显得好朦胧，都未等我嚟得切掹鸡，就见到佢即刻就缩翻个头翻去，然之后对个肥仔又讲： 咦，里边冇人，我哋继续揾啦。 紧接住两个人嘅脚步就速速咁样行远咗，我一时间都懵啦，心谂我咁大个人咁耷喺度，佢竟然冇睇到。跟住就系豆腐亦都反应过嚟，佢掹一掹我条领讲：好啊好啊，姓陈嘅，你个衰仔唔系同个靓妹有路啊嘛？佢点解会家姐睇唔到你嘅？你讲系咪食饭嗰阵时，你两个咁样样对眼望下望下，咁搞出啲嘢嚟先吓？快啲讲！最后边嘅顾文文听到，亦都好怀疑嘅眼光咁打量住我。好似我就系嗰度到处拈花惹草嘅坏男人一样，唉，我即时都唔 happy 啊！咁样真系太冤枉。我陈元做事虽然有时可能就手辣啲，但系我系最重感情嘅，从来都唔会去做对唔住朋友嘅事，更加唔去做啲咁嘅勾三搭四嘅嘢。咁样真系太冤枉我啦啩！一时之间，我啊成套疑惑，拍一拍豆腐只手，好嬲咁讲。你阿爷，你咪乱噏啦！嗰条咁嘅靓妹都未断奶，我真系睇住冇胃口啊！就算我要勾三搭四，我都系搭好似顾大美女呢咁嘅类型啦。你咁讲系咪真系太讲低我梯屎啊？顾文文一听啊，俾我搞到哭笑不得。佢讲： 陈元，而家都咩时候啦？你仲有心情讲埋晒啲咁嘅嘢？咁不过究竟头先系乜嘢回事先？点解嗰个人对我哋视而不见嘅？你到底同佢系咪真系有关系㗎？